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不说话就是默许了。 宁荣荣呆呆地看着奥斯卡离开的背影，感受着手背上残留的属于奥斯卡的温度，一时间不禁有些痴了。他知道自己心里的确有奥斯卡的位置，只是这个位置在种种原因下却并不稳定。看着奥斯卡离开时那无比兴奋的样子，宁荣荣的心在渐渐地融化。奥斯卡的喜悦完全是因为自己，那火热的感觉是宁荣荣一生之中第一次感受到的。 哎，荣荣，你怎么在这里啊？ 宁荣荣惊醒转身看时，只见宁风致和古荣在赵无极的陪同下正从教学楼的方向走了过来。他吓了一跳，赶忙收敛心神。 爸爸，你们要走了吗？ 宗门还有许多事情需要爸爸处理，你在这里要听老师们的话，继续努力修炼。爸爸希望过段时间再看到您的时候，你还能带给爸爸惊喜。赵老师，荣荣就拜托贵学院了，如果以后贵学院有什么需要的地方，七宝琉璃宗义不容辞。 啊，宁宗主，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荣荣。啊，您慢走。 说完，赵无极很识相地转身向学院内走去，将私密空间留给了宁风致父女。宁风致抬手摸摸女儿的头，顺手摸了摸她的脸蛋，发现宁荣荣的小脸不但很红，而且有些发烫。 哎，蓉蓉，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是不是病了？ 没有，我好得很。爸爸，你不多留一会儿了吗？ 傻丫头，你也快14岁了，是大姑娘了，好好在学院学习啊。这段时间你的学业让爸爸很满意，不但是实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你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以后啊，你可以多和你那位三哥亲近亲近，唐三这孩子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从他身上你应该能够学到不少东西。 宁荣荣一直目送着父亲与古斗罗离去，才缓缓走回学院之中，边走边想着， 还是要找奥斯卡把事情说清楚，至少要让他知道我们宗门的规矩。他说的对，长痛不如短痛，不论如何我也不能在未来给他造成感情上的伤害。 想到这儿，宁荣荣大步走回学院之中，直奔食堂而去。他来到食堂，在食堂角落中找到已经开始修炼的奥斯卡。从奥斯卡的脸上，宁荣荣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专注。哪怕宁荣荣在感情上的思想并不成熟，也明白奥斯卡的专注是因为自己。那一刻宁荣荣不禁有些失神。 如果我现在将宗门的规矩告诉他，他会不会选择自暴自弃呢？如果是那样，岂不是害了他吗？他也是一名天才型的魂师，就算将来我不能和他在一起，也不能让他就此荒废。算了，等等再说吧，这件事等到参加过高级魂师大会之后再和奥斯卡说清楚吧。 想到这里，宁荣荣心中反而松了口气。在他内心深处，其实也是不愿意就此拒绝奥斯卡的，只是连他自己也有些摸不清楚自己的心。学院的生活随着大力神和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等人的离去又恢复了正常，只是多了许多小道消息。唐三、宁荣荣等人无疑成了学员们争相讨论的对象，就连学院的高级班也格外受到老师们的尊重。从泰坦认出唐三身份的第二天开始，唐三的身边就多了一个人，泰龙。每天只要唐三一出现，泰龙就会立刻跟在他身边。他的理由很简单，泰坦让他贴身保护唐三，做唐三的跟班。对于这一点，唐三不以为然，可泰龙每天就非要这么跟在他身边，他也毫无办法，总不能再去揍他一顿吧。而泰龙脸上的神情明显就告诉他，要么你打死我，要么你就让我跟着。 无奈之下，原本蓝霸学院的首席生直接成为了唐三的影子。除了唐三修炼的时候外，甚至连吃饭上厕所他都要跟着，美其名曰贴身保护。五天后，唐三酒后的大师弗兰德柳二龙与戴沐白终于回来了。戴沐白显得神采奕奕，整个人似乎又变得高大了几分，威气逼人的同时也更显沉稳，身上的气息内敛。虽然还没有真切地感受到，但史莱克七怪每个人都知道，这位老大的实力又有所增加。 小三，谢谢你。 嘿，戴老大，没想到你还有这个爱好啊，我以为你会给竹青一个拥抱呢。 小奥，你皮痒了是不是？几天不见，你似乎很跳啊。 一边说着，他眼角余光同时也落在了朱竹清身上。朱竹清依旧是那么高冷，似乎戴沐白回不回来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令戴沐白的好心情大打折扣。 我抱小三是因为小三对我的帮助，拿到魂环后我才感到自己的魂力真正提升的幅度。我的魂力现在已经达到43级的程度，从40级到43级，除了魂环帮助下，看上去虽然只有两级，但你们要知道，魂力越往后提升，每一级所需要的魂力也就越大。这已经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了。更关键的是，现在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四肢力量大增，而且体内经脉也比以前更加宽阔，更有弹性。这都是那株奇荣通天菊的作用。大家也要努力了，现在你们的等级都已经不低，我们不能辜负了小三提供的天地至宝。在这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开始之前，尽可能的提升到40级，那样的话就更有把握取得好的成绩。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冠军，其他名次对于我们史莱克七怪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让全大陆的魂师学院都知道，我们是怪物，怪物学院出来的怪物。 戴沐白在这边给大家打气，另一边赵无极也将弗兰德三人走后学院发生的事儿向三人详细的交代了一遍。听完赵无极的话，大师立刻站起身。 我要去找小三谈谈，不能让身世的问题而影响了他修炼。 柳二龙刚想说些什么，却被弗兰德用眼神制止了，只得看着大师快步走出房间，往学员宿舍走去。 傅老大，你说小刚是不是块木头？他怎么还和以前一样？我怎么觉得再次见到他比不见是更加痛苦。 从唐三被毒斗罗抓走之后，三人营救不成，险些被毒斗罗杀死，回到学院，大师又变回了原本的样子，对柳二龙既不亲近也不远离。每当柳二龙刻意要去亲近他的时候，他却总是找些理由尽量躲避，这让柳二龙极为郁闷。 小刚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吗？只要他心中那个结解不开，他就会一直这么下去。我看你还不如在唐三身上多下点功夫，现在小刚心中最重要的恐怕就是他了，他对小刚的劝说比你我来的还要管用。 回头我试试吧，不过恐怕也难，我太了解小刚了，除非是他自己想通，否则别人的话很难起到作用。 学员宿舍还没走进房间，大师就听到史莱克七怪正在里面聊天的声音。门开着，他先在房门上敲了敲，这才走了进去。一看到大师来了，习惯性的阴影令所有人赶忙站了起来。大师挥了挥手，示意众人坐下。 小三，你跟我出来一下。 唐三赶忙起身，跟着大师来到了外面。大师带着唐三一直来到了自己所居住的宿舍，关好门，示意唐三在沙发上坐下。大师的房间显然不是学员宿舍所能相比的，柳二龙将自己以前的院长室直接让给了他。整个房间不但面积极大，而且充满怀旧情调的装饰以及通透敞亮的玻璃，都给人一种十分舒服的感觉。 老师，您都知道了？ 我已经知道了，或者说我早就已经知道。 什么？ 你不用惊讶，听我把话说完。还记得在诺丁学院是吗？你刚来到诺丁学院之后，我就收你做了弟子，那是因为我看中了你的双生武魂资质，但我当时也并没有看出你的另一个武魂就是昊天锤。直到有一天，你父亲亲自来找上了我，并给了我这个。 一边说着，大师手上光芒一闪，从随身的魂导器中取出了一面令牌，令牌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六种图案，颜色虽然并不抢眼，但早已听大师讲述过的唐三知道，这是武魂殿的最高徽章，只有武魂殿长老级以上的人物才能拥有，仅次于教皇的权威。 那时候我才认出了你父亲的身份，他就是大陆上赫赫有名的，我的偶像，最年轻的封号斗罗，唐昊。你父亲的封号正是昊天。 昊天？昊天斗罗？ 我和你的父亲并不熟悉，他只是交代我让我好好的照顾你。在这面令牌上一共有六种图案，当初我告诉过你，他们分别代表着六个对武魂殿有特殊贡献或者是武魂殿长老身份的人，你知道吗？这令牌也只有六块，其中的六种图案其实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乃是武魂殿所属的三位封号斗罗，另一部分代表的就是现今七大宗门中上三门中的三位封号斗罗，而这三位封号斗罗也被武魂殿授予名誉长老的身份。 唐三的目光凝固在那枚令牌上，令牌上的六种图案分别是剑、锤、皇冠、一个不完全的人形、一条龙以及一朵菊花。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